喂 喂喂喂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兼职 小弟， 唔系兼职呢个系 嗰个兴趣班嚟嘅呢个。其实咧就要回应翻上一次咧，就有个摄影嘅摄影师啦，系啦系啦。咁咧佢就讲过有分职业同业余，我咧就系业余啦。而佢所讲嘅话，好想影嘅咩大尺咧，就真系我哋依家影紧嘅嘢咯。咁啊是咪有啲图片？其实呢之前我未影相之前呢，我係俾人影多嘅。 嗰阵。唔係咁我哋一路放上一路讲。 最初呢我嗰阵时俾人影嗰阵时呢，就係影过一輯呢扮和尚啦，呢只呢，但呢一輯呢就扮变态佬。 我鍾意呢啲喎，我鍾意话。 其实影嗰个呢就好鍾意影呢啲电影感嘅场口。 我鍾意呢啲拍 still 嗰啲呢，打快灯嗰啲呢。 其实佢係用一支电筒影嘅啫。 嗯。 呢条友系叻人嚟嘅，咁但系因为佢未揾到嗰、那个即系更高层次可以教到佢嘢嗰个人咧，咁佢呢辑相都系佢系初嘅即系作品嚟。 唔系啊，你拍电影都系啲西片，全部 呢啲似海报噶，其实都 人哋全部用环境光嘅啫嘛。 系啊，咁佢依家就其实系黑暗里面，佢用咗一支电筒去打灯嘅啫。 系佢有冇落？佢有冇落 Charlie Bar 噶？ 冇啊，其实揾张纸巾笠住个电筒就咁样影嘅， 好啫，一路继续，一路继续去啊！哇， 呢、這个造型咧就系、是、个化妆师谂咗之后话想做一个咁样样嘅嘢，问我有冇兴趣，我 OK 都冇所谓噶。 点解会咁点咧？ 呢、這个唔系哨牙嚟噶，系好大镬噶。我去到先知，原来成面黐胶纸啊！ 系啊， 黐完胶纸就剪个胶纸口出嚟咧，嗰、那个系胶纸口嚟噶，唔系哨牙。 哇！等一搣嗰时咪痛嗰只嘢咯。 唔系我打佢帮我打晒底搽晒润嗰啲润肤花士林。咁咧其实就唔系好贴到个肉咯，但系就会张住。 嗯， 但系都痕嘅，除出嚟嗰阵时都痕。 系 呢辑咪系又系扮变态啦。呢辑就因为喺元朗某啲行人隧道入面拍嘅，咁咁啱同时间有啲细路仔踩紧单车，吓到人哋喊。 系啊，好再去。 嗱，呢个其实就系头先第一张相嗰个主题嚟，其实呢辑相就叫跟踪，我抽咗三张相啫。 哇，呢个叫光圈搞得好好喎， 系啊，我系扮一个变态佬去跟住一个学生妹。 嗯， 咁咧头先就笠咗佢嘅，呢一张咧就系我未有行动之前嘅。 哦，再去。 哇！呢个佢啦，嗰条女个即系其实咧呢张相系真系噏落去嘅，一揞咗落去咧，佢真系吓到只眼大咗。 你真系突然间拍嘅，系冇话俾佢听嘅。 系啊，咁、啊、因为呢啲唔系个个交到戏噶嘛，嗱，咁咪搭 lift 嗰阵， 系 即系呢个 未你一齐入 lift 就未行动嘅。 我其实已经抠紧佢噶啦。 系哇，呢一啲桥段嚟， 即系佢成个 story 咁样拍出嚟啦。最后尾系俾佢抢到把刀，锯咗我颈。 啊！呢、這个 加埋特技化妆， 呢、這个照计系反现实，你冇可能俾佢锯到颈。 系啊，其实系有少少大尺成分嘅，因为条女系冇着衫 嘅。系好大唔系要讲咩叫大尺先？有啲唔 大尺度 系咯、啊，有啲人唔识影相。 大尺度 唔系尺攞个尺啊，啊都系、那個、 一把尺嘅尺。 啊，大尺度嘅尺系咯。好，再去 呢、這个咪就系嗰个蒙面嗰个。嗰、那个造型啦、啊， 系啦， 其实俾我练紧嗰个就系化妆师嚟噶啦。 哦，诶，再嚟啊， 呢啲有啲电影感咁样咯。 嗯，好，再嚟 嗱，我就系圣诞老人拍嘅跟胸围底裤，但系你睇住我系揸住胸围底裤， 你嗰只咁鬼呢个比较瘦啊，圣诞老人喎、啊， 唔系噶，都肥噶嗰阵时我系， 系咪？好就系、是。 系啦，佢呢个咁嘅 做，肥啲啦，再嚟 咁嘅做。其实我呢个系嗰条系避孕套嚟嘅，真系。圣诞好多人做错事咪派咯， 系 呢啲系玩嘅啫。好啊，跟住就真系自己走去影相， 系 开头影都系影嗰啲四平八稳嗰啲啦，影女 系 咁咧，影下影下咧，因为跟到个师傅佢系影啲大齐嘅，你俾啲普通嗰啲佢先啦， 系啊。 嗱，呢就開始偏向大赤啦，因為呢個就係外國留學生嚟嘅，周身紋身呢條女， 係即紋身唔代表啲咩嘅， 咪咯，佢哋代表 OK 咪得咯， 係咯，誒，再嚟， 繼續，嗱呢個又係化妝師嚟嘅， 係 就敲我師傅影緊個鬼妹咧，就佢哋中場休息，我話喂過嚟啊，整兩張， 係 啊，影咗出嚟又幾靚，又幾中意， 好再嚟， 咁樣。嗱呢啲就開始偏向大赤啦， 嗯， 因為呢張就冇咁明顯咯， 嗯， 有一張就飛釘啊，呢張飛咗釘。 哇！呢啲 Facebook 禁嘅啲相， 會停嘅，停我一個禮拜。 係咯，喂，佢真係咁瘦，冇 Photoshop 嘅咩？ 冇呢條女本身都好 fit 嘅， 係再去 好 fit 嘅本身。嗱呢個你係近比較近期啲啦，影芒草白毛啊。 哦， 白毛呢个混血儿嚟嘅，其实样又靓女。 去上海混深圳啊，都冇乜 西人。唔知啊，佢有西人血统嘅，好似。 哦，再嚟， 但系可能沟咗几代咧。 系， 咁呢个喺水池度影。 嗯，咦，嗰次你整嗰个啊？ 系 啊。哦，特登买个浴缸翻嚟影嘅。 唔系买嘅，嗰个水池嚟嘅，浴缸有另外一扎啦。浴缸通常冇着衫啊，唔可以贴出嚟俾你。俾大家欣賞啦， 咁啊係 YouTube 都禁啊，分分鐘。 係啊，我唔想影響到你大家，咪就係攞啲輕強啲嘢攞出嚟俾大家睇啦。 嗯，記得下次叫埋我，好再 嚟攞油就得啦。 係 係啊，真係即係呢張相咧， 係 就因為我用個水壺去擠扮汗， 嗯， 即係有啲濕嘅效果， 嗯。 咁你整湿人嚟个啰柚，咁你揸住张纸，咁开紧冷气嘅，咁佢话冻，咁啊谂住抹一抹，一个啰柚一喐，哇！屌，我都争啲流鼻血。 系真系有定力先得嘅拍呢啲，可以再， 因为系做得比较初期啦，呢啲就开始接近大尺，其实已经系大尺嚟噶啦。 哇！呢啲仲唔系大尺？ 只不过我系啦，我交相出嚟嗰阵时，我 呢度系边度嚟 噶？喺泰国嚟嘅。 哦， 泰国特登租间酒店去影、 嗯， 其实有几张未执嘅， 系 即系有啲小颜色上嘅调校未做啊！如果唔系我都可以贴出去俾你睇嘅。 系，喂，再嚟 要遮一遮嘅。嗱，呢啲就呢张就喺青马桥嗰度影嘅，青马桥底 系，哇， 喺街度影 呢啲， 其实佢大胆过你啊！依家啲靓妹 系。哇！呢啲系咩？呢啲系美化个环境，唔系污染到吓。 系啊，其实呢个系地盘嚟嗰啲。 系啊， 只不过呢个地盘系望到呢条桥啫嘛，呢条桥底。咁啊咁啱，你因为通常去呢啲咧，夜晚冇人咧，咁咪系咯，顺利成章。 大家系唔使奢望啦，系唔会拆走嗰三点白色嘅。 系啊， 再 系啦，呢啲都真啦。呢就喺泰国嗰、那个。美咩沙美岛影嘅， 我咦即系嗰个佢嗰啲纹身定系嗰件衫嚟噶？ 衫嚟嘅，即系件湿咗水嘅衫。 嗯，喂，不过泰国人嚟啲开放啲，唔理你。 唔系香港人嚟噶呢个， 唔系我意思系我话佢唔理你啊，泰国啲人啊，即系你咪影咯。 佢嗰个沙美岛，我哋去到嗰度冇乜人啊， 系 咁啱啊，冇乜人啊，咁咪你想点都得咯。 系，哇，再去 啊！呢张就系白毛草啦， 系 嗱，你依家睇到嗰条裙好似好靓啊，散得 啊， 我布捻到抽筋啊，大佬，系咁飞裙飞、啊、飞到真系抽筋， 系好再嚟 呢张系水底影啊，我哋特登买架水底机去泰国个泳池咯， 你用个壳咪得咯， 嗰个壳咧，唔系步步机都可以买到壳， 咁啊系。 因为我哋啲旧啊嘛啲机 系，哦再嚟啊！ 呢个咪头先露啰柚嗰个咯， 哦， 即系嗰一同一日拍嘅呢啲就系、 是、呢个 snowboard 嚟噶， 系啊， 系 继续， 嗯， 嗱呢张咧就系、是、用大光灯， 嗯， 其实系夜晚拍嘅日头相， 嗯， 即系其实都系违反时间噶啦，成日都， 哦，即系喺嗰边打过嚟， 系啊， 嗯， 你灯光师你知啊，其实系想做嗰个沙嗰啲影黐落只手同埋块面， 系，好又嚟啊， 因为咧我有一张喺啊呢张咧就系、是、野外露出， 喂，但系呢度香港嚟喎， 系。 吓、啊， 系青衣嚟嘅啫， 咪咯， 嗰、那个青衣真系剥咗喺条街行啊！ 哇，即系有冇报警冇嘛？ 冇，好彩冇，好彩冇。 啲差佬都唔受理，嚟到都系企埋一边睇。 系啊， 咁啊，哇，佢真系大胆噶喎！ 大胆呢个我屋企楼下。 好，再嚟。哇，啊呢、這个又系嗰、那个， 系啊，上 slowboard 嗰个。 嗯，好，再嚟。哇！呢、這个就是、 青马桥咯，即系正面咯。 嗯，但系嗰阵时有冇人附近有冇人咧？你估 冇 冇啊？ 我哋已经行晒噶啦，冇人先影嘅。 佢都唔惊。 其实呢度系嗰个堤坝附近嚟嘅。 系哇！呢、這个真系夜晚啦。 嗱，呢个就喺泰国影嘅。 系 呢、這个喺外国读书咧，同埋我哋去泰国嗰度影噶嘛。 佢只眼系戴一大眼仔定咩噶？定系真系蓝色噶？戴眼 佢戴一大眼仔。 系 佢戴一大眼仔。 好，再嚟。 因为我哋。嗱、这、呢个就喺我师傅嗰个影楼影嘅， 系， 诶佢其实佢里面都冇噶， 吓、啊， 都系大尺嚟嘅呢张， 嗯， 只不过有件褛褛住啫嘛，但系我当然系睇唔到个嘢嗰啲，我都先至攞出嚟俾大家睇啦，睇到嘢唔得啦， 系， 阿 Simon 正啊 ，Simon， 唔系最惨系最惨系啲，如果系呢啲相咧，你摆 YouTube 咧，分分就 ban 你 account 噶嘛。 如果 YouTube 唔会系 Facebook 就麻麻地， 系， 因为佢唔知做咩啊！我 顶佢泄露人啲私隐又冇问题，你拍裸露佢又驳你， 其实都冇裸露啊，依家都遮到噶啦， 系， 我唔露点就得噶啦，其实 系咯， 呢张又喺沙美岛度影，头先你讲话纹身啊， 嗯， 其实有几张啦，其实呢个靓妹系几靓女嘅， 嗯，睇得出， 唔错嘅，呢、這个咧其实系。又系头先嗰个啦，咁、 啊、 咧喺架车嗰度影嘅，架车系行紧嘅， 系 咁啊个窗纱就系咁样样影落嚟咧，好似有啲影咁样喺个身嗰度咧，就令到头先嗰个女仔就话：喂，我都想影一辑呢啲喎，咁、哦、所以先造就到嗰一张啊。 呢、哦這个做咗个曲， 呢张咧即系其实即系。依家咧真系开服，我睇我即系依家咧，你见到系佢系戴住疤，但系之前我系搲咗佢落嚟嘅。 哦，哇！呢、這个系做到个cookie 嘅效果。好，再嚟。 哇！呢、這个又系全裸嘅，只不过蒙咗个胸啫嘛。 嗯， 呢啲叫 home feel 咧，其实都几受女仔欢迎嘅。 系，喂，呢啲爆光相咧，都好有入。 其实未爆嘅，就系、是、接近咯。但系依家啲女系中意啲败泥晒啲嘢噶嘛？ 日本嘛，中意 系啊， 日本好中意爆光嘅，唔知点解。好，再嚟。啊，呢、這个又系青马。 呢个我哋都识噶呢条女，佢。而家就识咗影噶啦，已经 系 啦，沟咗条仔啊，识咗影噶啦。但系嗰阵时就又系要佢做乜都得嘅。 嗯，佢又中意乜都影。 我哋有 friend 咧， 系好再嚟。 呢、這个系台湾妹嚟嘅， 啊， 系慕名咁揾我哋，我系 check 咗两张。 系， 我系影咗两张啊。呢、這个 OK 嘅，身形几好嘅，脚又长。 你话 Kiko， 你话咩啊？路 J 影下你嗰个要话喺、哎、大佬。要揾支 男人冇美感啊，大佬！ 要揾 唔知噏乜呢条友？ 唔系揾揾支揾条 zoom zoom 埋嚟，企近佢先睇到。好，再嚟 呢个咧就系阿陈冠希燃料女， 系 嗰个叫 Creamy 啊， 嗯 ，Cammy 啊， 吓 叫 Cammy 嗰个， 嗯， 即系话类似嗰个阿肥妈以前做八婆节目嗰个 Nelson 啊， 啊 Nelson 系啊，好似佢嘅。 好，再嚟 系啦，助手要揾你啊。嗱，呢个鬼妹咧就专业 model 嚟嘅， 系 咁佢就揾我师傅去影嗰个 com 卡啦，即系嗰啲介绍自己嗰啲 com 卡。咁、 啊、 我师傅咁我帮你影冇问题，咁你俾两个造型我啊，我又做啲 reference 啦，咁啊做嗰个红番。 哇，个红番嘥咗去，嗰啲羽毛烂晒，阿杜。好，再嚟 嗱呢个咧，我就好难忘嘅，因为用四支灯去拍嘅。 嗯， 咁我亦都第一次见人剥捻晒，好刺激喎、 啊！哇，你要用啲棋板遮得好好先得。 系啊，這 個、要集啲光集得好好咯。 啱啱好一条线咁样出咯。 系咯，好，再嚟 呢个就系我爱上啦。 系，即系 咁嗰阵时万圣节。 咁又碌緊啦，我不如揽住个骷髅骨头影张啊！ 嗯， 天啊，又系冇着衫嘅呢个， 系好，我哋就嚟咁嘅搞法，你着咗衫你唔识拍嘅会， 都唔系嘅，不过、啊、但系讲真嘅，真系以着唔着衫都冇乜，唔系好有啲咩反应咯， 系。 因为你睇到第六个、第七个，你已经冇乜人。 我都明白嘅， 都系女人嚟啫嘛。 我哋以前拍佢三个戏，第一二日就有兴趣。 系啊，好过瘾啊！哇，屌，即系要眼尾睄下，真系过瘾啊！ 好就系、 是、睇到两睇，原来系冇人嘅。 系啦、啊，哇！呢啲拍水啊，最过瘾 嘅。系啊，拍水。 嗯， 咁啊，做搵个花洒咁样喷啲水上嚟，后边打支，下面打支灯，前面又落支灯咁样啫嘛。 系，哇！嗰、那个控再揿少少好啲啊。个光控咧，好似都俾人感觉到个光源咧太过出啊， 嗯， 系咯， 过翻啲好啲咯， 系咯，再嚟，哇呢、這个 咁需要有啲经验啊，呢、這个就其实又系剥晒， 系， 净系个心口贴咗两个嗰啲电线胶纸打下交叉。 就地取材，嗰度交锁链， 咁就影咗呢张相啦。 好，再嚟。 嗱、啊、呢、這个我嗰啲掌印系我噶喎，你知唔 知？你帮佢整落去噶？ 系啊， 嗯，只手系佢自己嘅， 佢嗰只手就系自己嘅，但系嗰啲啰柚嗰啲掌印系我嘅。 嗯，喂，呢个代表啲咩啦？呢、這个 其实冇噶，我其实 随意， 唔系随意嘅，我其实即系呢辑相咧系谂住睇下咧，搵家人品嘅啫。 好再嚟，啊呢、這个又系。 呢个光咗我后面 爆啦就系，同埋嗰啲水点唔出啊， 系啊，唔够出啊。 好，再嚟，我、啊、呢个又系 香港嘅海滩，系丁九， 丁九啊， 嗯 嗯，好，再嚟。不过其实 呢件衫就出名啦，呢排就好，之前嗰排好兴嘅，穷精必杀啊嘛，呢件衫叫。 哦，好，再嚟。 呢、這个系咯，又系嗰条女啦， 嗯，好，再嚟， 比较中式嘅。 啊！呢、這个 台妹啦，呢、這个咪台妹。 嗯，喂，台妹好少咁好身材嘅， 佢系好身材嘅呢、這个。 系咯， 高大。 哇！啲街坊已经系啊，呢啲相嘢咩啊？水深咩水花好难影，唔难影噶。你教嗰个咩啊？个快门做得好咪得？不过啲光要做得好好咯， 个光紧要个快门， 唔系出唔到嗰啲水点啊。 你只要用传统嘅单机单反机就可以影得到啦、 嗯。但 系 OK 啊，我啲相啊，得唔得？ 我哋第日整个咧节目抽奖咧，啊边个 揸反光板 系啦，边个有可以去帮做帮手？ 我哋揸反光板 系啦，帮手啊，做啊，阿、 就 是、老表 咁样咯。就跟咗个师傅去学影相， 嗯， 咁咧就。其实都系意料之外，咁冇谂过会影大尺嘅。咁但系因为师傅有好多好白撞嘅女仔去揾佢， 系 咁佢咧就唔会嗌人去影嘅。 嗯， 你想影你咪过嚟揾我，因为系我影开，即系啲相人嚟睇过，以为真系得， 嗯， 咁先会揾你噶嘛。咁到你揾我嘅时候，我咪要拣你咯。喂，你样衰，你影乜鸠嘢啫？你肥嘟嘟，你影乜嘢啫？你要我执餐懵？ 改到阿边个阿 Vinny 话斋，改到阿凡达噶，冇搞啊大佬。 唔系咁，你都要有翻咁咩嘅，即系你本身要有咁上下质素，你 系 唔好嘥大家时间啊嘛。 系， 即系我同你影张相就唔难，嗯、但系影完之后要嘥几个钟头执一张相就好难噶啦。 系啊，仲要影一辑，我哋讲少 嘅 真系。 我哋唔会话成辑俾佢嘅，交几张俾佢算嘅。其实一可能。一晚影成百几二百张相、 嗯， 即系真系靓嘅，系得三几张五 K 嘅， 同、嗯、埋要自然咧。我最憎人咧，又要摆紧个 pose 啊，又点样俾人影，好憎佢哋。你喐啊，你一路喐，我一路影。 同样地咯，如果有啲唔系影开嗰啲女咧，都硬嘅，你肢体动作硬嘅，你 系 睇得出佢唔自然嘅。你一镜头一望。喂，好生硬咯！ 嗰啲又唔好啦，嗰啲企定定，用灯光就翻佢，你唔好喐，扮 cool 咁啊！咁 会咯，我哋会喐下啲灯咯， 系咯，唔系咧？如果你话哇拍外景嗰啲真系大镬啦，啲又唔生硬又唔摆 pose。 其实影相好好玩噶，你有阵时譬如影啲女， 有啲咧就叫龙友嗰啲咧就会去到嗰啲乜嘢， 即系龙友嗰啲 cosplay 展啊，或者人哋啲记招会啊，影、人走光相嗰啲咯。你见到嗰啲架撑好奇怪啊，自己整嗰啲咧， 系嗰啲晒气啊嗰啲。其实影呢啲讲美感噶嘛，大佬啊，自己都摆翻喺度睇下，自己回味一下噶嘛。当然影呢张相啊，有难度喺边啊，喺边度影咁样噶嘛。 其实即系中意影相嘅人望两望就知。即系等于头先啲灯光，你望你已经知道系点打噶啦。 系啊，我仲有个 friend 咧，系影中意影星。 其实讲真，灯光贵，即系搵人嚟打灯嘅灯光系贵过摄影师。即系如果喺摄影行嗰度嚟讲，因为个光系点样出啊，多唔多，少唔少，系个灯光师知。 系 你影相嗰个只不过系失打控制员， 系 嘛？咁我哋咪。即系其实话系学影相，你对到焦，光圈啱，个快门啱，咁咪就做到张相。你话系咪好大高技术咧？灯光技术会高啲。 下次吓、有呢啲，我帮手打灯， 梗系啦，要啦。 今晚啊，多谢阿老表上嚟， 唔好客气， 仲要带埋呢啲相， 大家开心算啦。 呢一节唔知会唔会爆啦？嗰个收视咁啊， 唔知啊。我依家睇 live 都系十零个，十二个啫，冇乜嘢嘅。 早嘛。咁我哋下次又我又请个第二个嘉宾上嚟，下次嗰个咧就正经啲啊， 系啊，行会，有机会再见，有机会再见， 实有机会嘅。咁今晚就差唔多啦吓，啲街坊时间都过埋啦，咁多谢大家收睇， 多谢， 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